烦恼都会飞，别去理会自我即为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一样后悔。迎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 我是一个上班族，我每天出门都乘坐公共交通，打印文件时一张纸的正反两面我都会用到，购买礼品时我拒绝过分包装，午餐时我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。 我的家装修十分简单，所有的灯具都选用节能型，我平时很注意节约用水用电，去超市购物我以挎布袋为荣，我很少购买罐装食品饮品，我从不购买一次性纸杯，垃圾在扔之前我会进行分类处理。 我喜欢旅行，更热爱自然，短途旅行我从不坐飞机，每年植树节我都会种一棵树，看到有人破坏环境我会举报。 关心环保，投入环保，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。 美丽中国，环保一起来。 在远方的山上，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吹向你，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，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上的门，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，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